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回忆了他童年时的一段黑暗时光。当父母离异，后妈走进他的生活以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多少翻天覆地的变化呢？欢迎光临，一位吗？ 啊，对， 随便坐吧。来，这是本店的酒水单。 谢谢。这些鸡尾酒的名字还真挺逗的，深水炸弹、金色凯迪拉克、吸血鬼之吻。 乍一看可能是觉得有点无厘头，这些名字也都是调酒师根据鸡尾酒的基底、颜色和味道命名的。你要是自己调的话，也可以给他们起个自己喜欢的名字。 我可没那本事。哎呀，我都不知道该点什么了。过去我还真没怎么喝过鸡尾酒。 需要我给你推荐？ 坏妈妈。 啊？ 还有叫坏妈妈的鸡尾酒。 对啊。 那我就要这杯吧。 好，稍等啊。来了，让你久等了。这是你刚刚点的坏妈妈。 谢谢。 不合口味， 倒是不难喝，但是我没想到这酒竟然是甜口的，不是叫坏妈妈吗？ 为什么叫坏妈妈的酒就不能是甜的呢？ 因为一个坏妈妈根本就不可能给人这种感觉。你如果有一个坏妈妈，肯定也不会把酒调成这样的味道。 你妈妈她对你不好？ 我妈对我很好，我是说我后妈。 哦。 9岁那年，我爸妈就离婚了，因为我爸家暴。不过，我妈付出的代价也很惨重，我们家里刚刚盖好的3层小楼都归我爸了，我妈每个月还要给我爸一笔我的抚养费。 为什么你爸家暴还能这么占便宜啊？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我妈就是争不过我爸。她本来想带我走的，但我爸威胁她说如果她敢，我爸就会杀了我妈全家，因为我妈已经被我爸打怕了，她真的相信我爸什么都干得出来，所以也就放弃了。他们离婚之后，我妈就到附近的大城市打拼去了。我爸呢， 开始忙着再婚，他每天都打扮得油头粉面的，和不同的女人约会。半年之后，他终于相中了一个也是离过婚的女人。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我们家，他穿着一件非常时尚的长风衣、长筒靴，还涂着红色指甲油，表情特别的，应该可以说是高傲吧。对我的笑容也很勉强。他塞给我一包零食，说不知道我喜欢什么，就随便买了点儿。我不肯接，转身就跑回屋了。我甚至能感受到从背后射来的那种寒光。从那以后，我的噩梦就开始了。 他怎么你了？ 就先来说说婚礼吧。仪式搞得特别盛大，所有的礼节都是按头婚的标准办的，家具啊、电器啊也都是当时最新潮的。一想到我爸妈结婚的时候几乎是一无所有的裸婚，我就真替我妈心寒呀。那天我爸当着亲友的面对我说，说以后你要管谢阿姨叫妈妈，你要听她的话。所有人都看着我，我知道这是后妈在向我立下马威，我也必须给我爸这个面子呀。我小声叫了他一声妈，所有的亲戚都夸我懂事儿。他们结婚以后，因为我爸工作性质的原因，他经常不在家，就算回家了也是出去通宵打麻将，所以对我爸来说，我们家更像是一个宾馆。 也就是说，大部分时间都是你和你后妈单独在一起。 所以你能想象我的日子有多难熬吧？我爸在的时候也还好，他只要一走，后妈就开始要求我每天早起两个小时，要帮她做早饭，给她洗衣服，打扫卫生。 他这把你当小时工了吗？ 小时工好歹还有钱呢。哦，我也有报酬，好歹能换来一个可以睡觉吃饭的地方吧。不只是早上，中午回家吃饭也要洗好碗才能上学去，放学回家还要帮她摘菜、洗碗、烧水，每天都是这样。过去我妈从来都不让我干这些活的。九岁以前，我可以说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吧。可是九岁以后，我的手很快就被磨出了老茧，每到冬天都会又红又痒，有的地方甚至还会烂。之前我本来留着两条很神奇的羊角辫，后妈也给我剪成了类似板寸的那种发型。我满柜子的漂亮衣服也都被他送给了娘家人的孩子，只给我穿也不知道从哪儿捡来的那些旧衣服，根本都不合身。我这种形象在班里天天就被男生嘲笑，说我是不男不女的太监，还说我是全班最丑的女生。 不是，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我为什么要编这么一个故事来骗你呢？这样的后妈真的有，难道你没有看过新闻上也会报道有一些后妈会打死孩子的新闻吗？所以说我还算是幸运的。 可是他就完全不在乎影响？ 他能有什么影响？那时候我也不敢跟人说呀，如果说了谁又能保护我呢？他只会变本加厉，如果我不听他的命令，他就会把我关在小屋里，脱光我的衣服打我，家里的竹条、铁衣架、鸡毛掸子、羽毛球拍他全用过，不过他只打我的屁股和大腿，从不打脸。啊，这也算是他注意影响的一个方式吧，毕竟打脸太引人注意了。我经常疼得嚎啕大哭，可是他好像越听越兴奋，我哭得越凶他打得就越狠，一边打还一边骂，说我和我妈一样下贱。他还威胁我，如果我给我爸说了，我只会被打得更惨。 这种日子怎么过呀？你就没有找过你亲妈？ 我没有主动找过，那时候我甚至会恨他，恨他为什么不把我带走呢。直到我十岁生日那天，我妈突然回来看我了。那天放学之后，她等在教室外面冲我招手，我不想见她，我就躲在课桌下面。她看见了就直接冲进来把我拉出去了，问我为什么要躲着她。我没说话，我怕我一说话我就会哭出来。然后我妈一把就把我搂到了怀里，不停地对我说对不起，妈妈也是没有办法的。然后 他就哭了。那天分别的时候，他往我手上塞了两大包衣服和零食，还喊了一辆三轮车把我送回家。 那你后妈看到了不会生气吗？ 我也很怕的，但我妈说她会跟我后妈打电话说的，说这点面子好歹她会给的。可是她真的太不了解那个女人了。那女人接到电话以后到楼下迎我，气势汹汹的就把三轮车给拦下来了。我刚下车就扇了我两巴掌，还把那两包东西往地上扔，又踩了两脚，骂我翅膀硬了，背着她出去去见那个贱女人。回家以后，他把我和我妈的合影全翻出来了，让我跪下，开始当着我的面儿一张一张的烧。 他疯了吧？ 他在我眼里一直都是疯子。我抱着他的腿，我哭着求他不要烧，不要烧。可是他根本就不听，还骂我们都是下贱玩意儿。那天晚上，我不吃不喝的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哭了一晚上。 那之后你就没再见过你妈？ 她又找过我，但我再也不敢让我后妈知道这事儿了。后来日子越来越难过，我12岁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女人突然跑到我爸单位大吵大闹了一次，我爸也因为这件事儿丢掉了在镇政府的铁饭碗。那个女人啊，一直都没有什么正经工作，一下就没有了经济来源，他就动起了我妈的脑筋。 什么意思啊？ 当时我妈已经在县城里开了一家服装店，还买了一套商品房，生活水平比我爸高了很多，所以我爸被那女人撺掇着给我妈打了个电话，说我得了花柳病，需要一大笔治疗费。 什么病？哎，说这种谎都不用过脑子的吗？ 所以我妈当然不信啊，亲自带我去医院做了妇科检查。当我妈带着检查结果去找那个女人的时候，那女人竟然说，我哪知道你会真的带她去检查。 这还真是彻底的不要脸了呀。 这还不算，那女人看这招要不到钱，就开始到全镇逢人就说我妈生活不检点，和很多男人纠缠不清这种坏话，说买房子和开店的钱都是从男人那儿得来的。可我妈生意正做得风生水起呢，所以根本也不搭理那些流言蜚语。最后那女人直接带着我爸去我妈的服装店堵门，非逼着我妈交抚养费。他们在店门口指着我妈的鼻子骂，说我妈自私自利，不管亲生女儿的死活，引来了好多人围观。其实我妈一直都每个月按时汇钱到我的账户里，可那些钱根本不够他们花，所以他们又找了好多借口让我妈多给钱。 还跟他们废什么话呀，直接报警啊。 我妈不想引来警察把事情闹大，可是她也吵不过他们，最后就只好答应了他们的霸王条款。后来她跟我说，她当时也是在骗自己，让自己相信他们会把这些钱花在我身上。 你妈妈日子明明已经过得那么好了，为什么就不能把你接出来呢？ 你觉得我爸会放走我这个摇钱树吗？我要是真走了，估计他真会杀人的。不过就算有了我妈给的钱，我们家的日子过得还是很穷。为了钱，他们俩隔三差五的就吵架。有一次我爸又打了一个通宵的牌，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听到那个女人在卧室里头问我爸头一天输了多少钱。我爸不回答，那女人就想翻他的钱包，我爸死活不给，他们俩就打起来了。我亲眼看着我爸摁着他的头不停地往地板上磕。 哼，本性终于暴露了。 唉，虽然我很恨那女人，但是看她被这么打我也有点不忍心，就冲他们喊了一声，让他们赶快吃饭。一个月之后，我爸南下去打工了。他走之后的第二天晚上，那个女人说我偷了存钱罐里的钱，把我暴打了一顿，然后又把门反锁起来。我觉得不对劲儿，想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拿了一把水果刀 顶在我的胸前，说我偷了钱还不承认，和我妈一样下贱。 他没伤着你吧？ 没有，他可能只是想吓唬我，最后还是把刀拿开了。可我当时真的被吓瘫了。那段时间我为了不再被他打骂，特别听话的把所有的家务都包了，早上还会把早饭做好送到他床前我再去上学。不管他说了多难听的话，我都一直忍着，就是为了息事宁人。到了下半年，他也受不了在家混饭吃等死了，就跟着我爸一起去打工了。他走之后的那半年，就我一个人生活在那个空荡荡的房子里，而且经常缺衣少食，断水断电的。我几乎是靠邻居的接济才没饿死的。 他们没给你生活费？ 经常不按时打钱，不过我还挺享受那段时光的，毕竟没有人打骂我了。我也经常能把朋友叫到家里一起来玩，真的比过去那些年开心多了。后来那个女人自己先回来的，用大货车把家里的所有家具电器全运回了娘家，包括被单台灯这些小物件一个都没放过。 他们离婚了？ 对，而且他还让我爸赔偿他的青春损失费50000块钱，说连房子都要归他。我爸一气之下把他告上了法庭。你知道罪名是什么吗？ 什么？ 虐待儿童和霸占家产，让我上庭作证。 也就是说你爸一直知道你被虐待？ 我也特别惊讶，原来他一直都知道，但只有自己的财产被侵占了，他才会想到利用这个来告他。 这种人也配当爸呀？ 不过为了家族利益，也为了出一口恶气吧，我也同意了。我在法庭上大声告诉法官，那个女人对我都做了些什么。她气得浑身发抖，那样子好像恨不得飞过来要把我撕了。那个瞬间我特别解气，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再也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女孩了。我发誓以后绝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我。 你早就该这么做了。后来官司打赢了？ 打赢了。我爸也消停了一段时间，没有再娶。对了，我上大学之后有个暑假，我在我们县城里的一家酒店当迎宾员，给自己赚学费，竟然又碰上那个女人了。她那张脸呀，真的是化成灰我都认得。她挽着一个老头子的胳膊从我眼前走过去，根本没有认出来我，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比她高出半头了，而且我也留着长头发，再也不是当年的假小子的模样了。跟你说啊，我当时差点就往他头上浇热茶了。不过一想到我还要赚钱交学费，最后还是忍住了。 恶人自有天数，没必要为这种人坏了自己的事情。哎，那之后你一直和你爸一起生活吗？他还懂吗？ 你觉得我可能一直跟他生活吗？大学毕业之后我就离开老家了，去过很多地方，也换过很多工作。其实有那么几年我的日子过得是非常焦虑和茫然的，不过后来我遇到了现在的老公，他真的就像是我生命当中的一道光。他知道我过去的所有事儿，也理解我所有的痛苦。他一直在努力帮我从那段记忆当中走出来，有了他，我整个生活都不一样了。后来我们结了婚，有了女儿，现在日子过得很幸福。我和我妈还经常有联系，每年都把她接过来住一段时间。至于我爸，我几乎不和他联系了。哦，他在47岁的时候又结婚了，还生了一个女儿。呵呵，他这一辈子都想要个儿子，估计是没戏了。据说他现在的日子过得很潦倒，不过跟我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自作自受，跟任何人都没什么关系。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觉得这杯坏妈妈的味道不对了。 我估计最早创制这款鸡尾酒的调酒师想表达的应该是别的意思。哎，这样，我再送你一杯适合你的鸡尾酒吧。这是你的鸡尾酒。 一二三，这么多层。哎，这个刚才在酒单上看到了，叫彩虹是吧？ 对。 这酒一看就特别嘚瑟。哎，真的是免费送的呀？ 我只送给客人合适的酒，不管是不是嘚瑟。这杯酒啊，是由石榴糖浆、甜瓜利口酒、蓝干贵酒、黄色前马酒和白兰地调成的。说实话，在听你讲的时候，我一直都不敢相信现实生活中竟然真的存在这样的寂寞。 可见你生活的环境很单纯呀，其实挺好的。 所以我才喜欢听别人讲故事啊。只不过你的童年故事让人听得太心疼了，所以啊，我才会送你这杯彩虹，特别为你高兴，能遇到一个可以抚慰你创伤的伴侣，还能为你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终于可以让你能在风雨之后见到彩虹了。 我也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知道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幸运的。 其实我还想说的就是，咱们国家是有法律保护未成年儿童的，如果当年你可以早一些向司法机关求助，早一些大声向法官讲述你被虐待的经历，你很可能会更早地脱离苦海。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每一个孩子都不该是任人宰割的，他们也都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彩虹世界。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被后妈虐待五年直至对簿公堂，原作李雪，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大家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陈光。故事酒吧是一个分享真实人生故事的地方。如果您有想分享的故事，如果您愿意将它做成广播节目，在故事酒吧中由专业演播人员演绎出来，我们欢迎您的投稿。投稿故事有真实基础即可，可以虚构一些细节，字数在4000至10000字，记叙文体，文笔无需华丽，只求通顺质朴。我们非常欢迎积极阳光正能量的故事。稿件由制作人审核后是否采纳，会及时通过邮件通知您。如果您在北京，也有机会来录音机房观摩现场录音。投稿邮箱1653-41423@qq.com 1653-41423@qq.com。 你有故事，我有酒，很期待在我们的故事酒吧里听到你的故事。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